阿浩，这件事就到此结束吧。我实在是害怕的要死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不得好死的。 那个肉铺老板沙哑地说。年轻人发出阴冷的笑声说：“ 你怕什么？杀人和杀猪一样，都是杀生，都得下地狱。只有靠我这办法才能得救。到时候，你还怕下地狱的罪？” 安宗闷不吭声地注意着他们的谈话，马上联想到某些邪教组织。他还以为外国这样的比较多吧？难道中国也有？他屏住呼吸，然后趴在地上闭着眼睛，装作没有醒过来，凭着听力来判断那两个人的动静。突然，他感觉到有人蹲下来，一把捏住他的下巴，力道大的像是要把他的下巴给捏碎了。 小子，别装了，你这点把戏前几个都用过了，还想瞒得过我？ 安宗看被揭穿了，也就老实地睁开眼睛，发现在他面前是一个长得十分阴郁的男人。他年纪和安宗差不多，苍白的脸颊，嘴唇很薄，眼神非常阴险。他看到安宗睁开眼睛，微微笑着说：“ 哟呵，这次你找的倒是比前几个都要漂亮呢。” 说完就恶心地用手摸着安宗的脸。他看到他那个眼神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瞪着眼问道：“ 你们抓我来干什么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 肉铺老板看着安宗的眼神有些回避，不敢直视他。反而那个青年依然饶有兴趣地看着安宗，他朝着那个肉铺老板笑着说：“ 没想到这小子胆色还不错，看到这些东西居然没吓破胆。” 安宗盯着他们两个，肉铺老板应付地笑了笑，然后又把目光撇开，分明就是不敢看着安宗，好像看多了安宗会化为厉鬼害他一样。那个叫阿好的年轻人叹了一口气，神经质地拉着安宗的头发说：“ 小白脸儿，你该觉得幸运才是，选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就和那些人一样。” 说着他就指向一个角落。安宗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天哪，那里堆着三四个人头，有两个已经彻底腐烂了，脸皮什么都像浆糊一样滴了下来。他顿时明白他面前的是什么人了，这就是一个变态连环杀人狂。阿浩很满意看到安宗有这样的表情，然后又拍了拍安宗的脸，笑着说：“ 等我成仙了，他们就会和我一起得道，到那个时候也算位列仙班了，你说这是不是非常幸运呢？” 他微笑地看着那些人头，又回头看了看安宗，表情就像是看自家养的小猫一样。他站了起来，又点燃了几支蜡烛，周围的光线比先前亮堂不少，安宗可以清楚地看见房间的布局。其实这里是一个小型地下室，房间里放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最奇怪的是，正当中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缸，就像是以前他在乡下看到的那种大水缸。但是上面压着一块很大的石头，他隐约可以听见水缸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搅拌的声音。安宗注意到，从头到尾，那个肉铺老板都十分不安，一脸无奈和害怕。相比之下，那个叫阿好的家伙倒是阴狠许多。安宗感觉他或许是一个突破口，于是开口道：“ 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，杀了那么多人，绝对要被枪毙，还不如快点放了我，争取宽大处理，说不定从犯可以免于死刑。” 说完，安宗特别朝着那肉铺老板瞪了一眼。其实他心里也没有把握，感觉那个叫阿好的完全像是一个精神分裂，说不定安宗被他宰了，他还不会被枪毙抵命。阿好看到那个肉铺老板好像有些迟疑，马上就往安宗身上踹了一脚，一脚正中他的胃部，疼得他弓起了身体，连呻吟的力气都没了，只能张着嘴巴呼气，满头都是冷汗。 那个叫阿好的抓起他的头发，硬是把他的脸拉近他。他的眼神一扫前面的伪善，显得十分狰狞，血丝都爆了出来。 你懂什么？你知道个屁！我这是要成仙得道，将来可以长生不死的。你们会化作我的一部分，然后一起享受永生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别不知好歹，小心我现在就宰了你。 你小子压根就是个精神病，得道成仙，封神榜看傻了吧？要是你这样能成仙，世上还有毛神呢？ 阿豪阴狠地看了安宗一会儿，安宗突然有些后悔前面说的那些话，万一真的激怒了他，说不定手起刀落，他真的立刻就会被干掉。就在安宗不安地看着他的时候，阿豪抿着嘴巴笑了起来，他满意地点着头说： 小子好胆色，哈哈，放心吧，我还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。仪式需要在满月进行，明天才是十五，今夜你还不会死，你给我好好的待在这里，老实点就不会让你吃苦头，否则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也不挑剔，做起来不会比女人差的。 说完就邪恶地看了安宗几眼，目光最后停留在他大腿上。安宗感觉一毛，浑身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他知道阿好的意思。 可恶，这家伙除了杀人成性之外，居然还是一个龌龊的死变态。 安宗不想让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情势，万一真的惹火了这个死变态，说不定马上就得屁股开花了。于是他便垂着头不再说话，但是脑子里却在思考如何脱困的办法。毕竟阿好今夜好像不想杀掉他，好像要等什么仪式，只要不死就有逃出去的机会。阿好看安宗不再挣扎，也就放开他的头发，转头对肉铺老板说： 你给我看紧点，万一这小子跑了，回头带警察来，你我都得死，吃的喝的都给他准备着，死囚也有最后一顿砍头饭，咱们呢也要神道点是不？ 说完他就朝着那个佛龛走过去，抽出香，表情严肃地点燃，鞠躬叩拜，俨然一副黑社会老大拜官老爷的模样。安宗心里不禁咒骂， 这种脑子被烟熏傻的变态还想要成仙，去十八层地狱做鬼也怕阎王得嫌弃他。 阿好上完香，整理了一下衣服就走了出去。那个矮胖子老板貌似也不愿意在这里多待，马上也跟着出去了。安宗发现他好像很惧怕那个水缸里的东西，因为比起人头，他看水缸的样子更加恐惧，好像里面有什么妖魔鬼怪一样。那两个人一出去，安宗就听到铁链锁门的声音，他强压的心又狂跳起来，害怕和慌乱让他的脑子像是陀螺一样转动着。至少他现在还活着，他就不能放弃希望。他在心里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慌，一慌可能出现的逃生机会就把握不住，只有稳住情绪，耐心地想法子才可能逃出去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安宗依然害怕他浑身哆嗦，特别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对着一群死人脑袋，还有一个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水缸。他咬着牙齿，拿脑袋撞了几下墙壁，硬是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脑中忽然希望白毅能够来救他，如果是白毅，一定可以想出办法的。想到这里，安宗突然打断自己的想法，他又敲了几下脑袋，嘴里自言自语道： 靠，安宗安宗，你怎么就那么窝囊啊？这个时候只想别人来救，就算白毅发现你失踪了，他怎么找过来啊？他怎么知道你被困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啊？ 这个时候真是觉得自己太没出息，闹得不成样子。